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来看包来，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中秋节快乐。很高兴在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也是我们中秋节的正日子，又和大家呢相会在了调频 87.6 兆赫的电波中。这里呢是我们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每逢节假日呢，我们都会在节目中啊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一起分享一些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呢也不例外。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要请您欣赏的呢是两段京韵大鼓作品。首先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请上流派京韵大鼓的名家孙淑君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桃花庄》。 上祭典，深水里我小僧难，有事相求要借助宝光助功课，连连地摇头，好一个老和尚，不一定是个外乡人，出自道德方，我劝你若借宿早别处去，如若是不听劝，难免之过礼堂，轻则是捆上你打一顿，再把你一棒，不如不和尚你小饼儿八十要到地方啊，不知身金子言不冲冲，他放下刀我就要开交手掌，这时候后来一位老者是方大方方谁呀，林太公手上进前串不用官客，不过商人请相求，留住要何方啊，师父心见怪，来来来请到官上好提出，这官罢了，我一起一心光跟随云海公把官门进，跟宾主献上堂，坐在老堂看公主啊，师父对上下怎样听你的宝塔在何处，好且说安不知身出家在五台山，今常向国子孙兄弟念良，请问老大你的本姓啊，小老儿刘太公啊，不如雷夜地处是桃花庄，请问师父吃素，和尚说哎那倒不拘，浏阳路随便用，烧酒大碗凉，是不忘的不忘，说话间送庄客，把酒菜摆上一碗碗，浏阳路坐着很百香，但望英雄开一碗双袖，也不用人把他让，只听得这一阵悲寒，吃不下他的双手一起忙，再看吃这一桌酒菜，把盘盘全部吃光 在家吃的多，你那心里头疼的慌。不要紧，看明天我与你算清酒饭账，我送给你一锭拨银，就算到满天堂。您太不报官动手，说师傅说假了，只因为我那小女今夜晚要到鬼谷堂。偶尔我好心肠，不知身从听自然，是哈哈大笑，我男兵女将只管做应当。太不错，这门心事出于勉强，师父不知你听我诉衷肠。在桃花山出了一波强盗，为首的周通真正小霸王。前几日那小霸王周通来到庄上，看见了我那女儿是贫道无双，他强下地理硬要招罪，我的女儿是终日的苦要愁断肠。不知身闻听此言，气昂上壮，说好三口你前男民女真是不为恶招当。老公你不必多提，前方关心望山下我大理了也无妨，急速把你的姑娘送往别处去，来来来，来山下我装作你的姑娘，今夜晚俺和尚在洞房中与那新郎要算亲账。太公你看山下我把那新郎挂怀，打他的狼狈不堪，不敢再出落大人上。 手拄着拐杖，夫妻俩关门来迎接。 斗狗兵，手持刀枪，火把明油亮，乌龟马，我顶梁小霸王是凶猛非常。到门前翻身下马，抱拳呼老大，说小婿我各位招赘来入洞房，请问丈人新娘在何处？随我来，你看西跨院挂红彩绸子，那就是洞房。哦，是是是，请啊。嘿嘿，这个倒了霉的小霸王就把洞房进。哎，怎么没点灯啊？黑咕噜咚的，可怜的不吉祥。你常说一盘多就多到荒唐，可不好呢，掌握在鲁智深他那个大肚裆。哎，我相亲之时他没有这门烫，却为何先前是身材苗条，怎么而今像提纲？正寻思，不觉着一只大手扑哧就掐住他的梗嗓，嗖扑，这一拳把周通给打倒了地上，嗖，从萧金帐窜出了一个盲和尚，胆当前用了干老真跨牛，就提出了小霸王。哎，亲王啊，皆因你强占民女，才遇见我花和尚，没别的，我给你预个下，过其大的拳头先叫你尝一尝，我今天打你三拳，你若是不让，方算的名副其实堪称小霸王。说着话嗖，呵，这一拳正打周通的鼻梁上，又酸又辣，疼的冒血浆。鲁智深在周通的脸上又打了两掌，这个小霸王两眼发黑，心里直白茫，疼得他扯开嗓子高声嚷，说龙兵龙兵，你们快来救赖王。众楼兵忽听洞房中赖王求救，大家说，哎，这是什么礼节啊？怎么头一天在洞房中新娘子打新郎？咱们大家快瞧瞧去吧，手持刀枪就来到洞房外。鲁智深见楼兵来救，就分开小霸王，手提残杖就冲出洞房外。在这时候，这个小霸王啊，一瘸一点，双手捂鼻梁啊，开腿跑光光。鲁智深说：“快，你往哪里走？”众楼兵一齐上前围住花和尚，猛英雄手舞禅杖，是如同虎扑羊，耳边响就听得啪啪的乱响。众楼兵死地死倒的，好似带伤带伤。鲁智深拳打小霸王，与国姓出派，自古那英雄豪杰是天乐般让。 欣赏了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流派京韵《桃花庄》，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将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其他流派的京韵大鼓作品。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仍然是一段京韵大鼓作品，不过这回呢，我们要换一个流派，要为您请上的是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要请您欣赏的这段作品啊，他所讲述的故事恰恰就发生在中秋佳节的夜晚。我们来欣赏这段《红楼梦》中的故事，宝玉娶亲。 看他那 文成武艺听分我是正北我你走路何唱花鸟我为他关心全凭十八等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飘我为他自担还奴无路无依他为我欲言半句啊又寒流我为他常把清心图着你他为我门墙牙印云凤飘人间的乐事无双美呀往日的相随单头这宝玉是个少年公子乐带情哪知道王熙凤换日偷天即刻而一条又辗转了芙蓉草 言语无忌，我见君。凤姐说老爷要死，万千事又怕你封我为贵州王府老。 宝玉回答说无妨事，这即将心地而宽松，心而为高，我一个心交给林妹妹了，要等她拿来还我百锭交。 凤姐儿闻言忍不住的笑，说你妹妹来时几次开交，明知我们就在明早，你还是这等的敷衍，心着头儿刀。 我有一言相知无负，到那时乖乖的少要把气逃。 老太太年高，老爷心碎，莫叫他洗礼天头又心焦。 宝玉回答说我知道，听凭你们嘱咐，我谨记牢。 凤姐儿回身去见贾母， 说这事缠手，叫人把头挠， 看他的底细依然全好，只提起林子好像一里把油条，进来出去像个猴儿跳，有说有笑的洗眉梢。虽然暂时想他哄，只怕当场就要遭。贾母说千思万想没有好计，全仗你一计心间的把心操。 凤姐说老祖宗您请把专心放吧，到临时要把番茄糖锅掏，但听我这张谈天的口，管教他天尊同志。 可不如意事的常八九啊，比原籍本的人为高。这凤姐儿话中有话，藏着深意， 那宝玉听不出来个几句牢。 凤姐儿叫林家的苏耀那腰将转， 段子娟前来听令，我这儿等着。把潇湘园的光景又存了，说林姑娘定是魁伟成何柱。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月熬，紫娟姐难以分身，来此地只好叫雪雁先来提刀。凤姐说到底可不如紫娟子好啊，也罢了，今日传讲他代劳，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雪雁答应是偷讲总方桥。官之间孤落阴灯光灿烂，香粉宝鼎转眼飘，五彩玄门多喜气，红毡铺地飘飘，宝瓶插花配红锦呐，乐府击鼓奏声敲，灯火是富贵人家的新吉祥啊。本来留神看宝玉，但见他一边的喜色上眉梢，眼盲而红晕，心生而爽，小女儿向前一惊而好，俺想到他和我们姑娘何等的好，他怎就得了许人忘了悠悠，十斤的女子父亲的汉门，女也不差男门半分好，不多一时花脚才到，五月喧天男女七桥，侍奉的丫鬟将轿帘掀起，那雪雁手扶着新人踏毡飘，先拜天地后拜祖，几个老太太乐滔滔，公婆的跟前行了大礼了，新人交拜十座桥，这宝玉偷眼忙把新人看，先由那盖头遮住了没多久，见旁边侍奉的丫鬟是雪雁，这宝玉心内抽出不住的笑，为何不见紫娟姐呀，她是林妹妹，心上的人儿如戏似雕，他们二人平时也不肯离一步，为何回避再听着，这不是原为他是我们家的奴婢，我不是俗将风吹呀。